北京时间1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活不同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， 982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梁科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有没有想我呢？或者一年未见，大家已经把我这个过气主播给忘了？不管怎样，很开心能够再次回到主播间的话筒前。不过和之前的节目不一样的是，这次不和大家聊我无趣的童年往事，不聊喜欢的电影主题曲，不聊桑桑的生活琐碎。这次要和大家聊的是我和广播台的故事。节目要开始了，你准备好酒了吗？邂逅是在军训归来后的车房牛前，不记得是哪位师姐在展台叫我过去报名了，只记得广播台的招新传单是一个很好看的信封，忧郁的黑色搭配厚重的深黄色，显得十分具有文艺气息。 想要什么样的祝福？ 出事的时候，放肆音乐组的 Sky 师兄在门口拦住我，叫我念了好几遍放肆心情，放肆娱乐，这里是放肆音乐。回去我在想，这大概就是我出事过了的意思吧。几天过后，广播台发来的短信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。接着是复试，地点在更加高大上的学活学报，在那里遇见了还没有长胖的程哲，说话十分温柔的季彤。可能是复试时过于紧张，发挥得很糟，感觉自己没戏了，正要往回走的时候，一位漂亮的短发师姐叫住了我，是编辑组的张莹师姐。她问我，师弟，你想来我们编辑组吗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，想啊，只要能留在广播台，什么组都可以。 享受着他 就这样，我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广播台，一待就待了2年半。现在想来，仍觉得十分庆幸，自以为这是我大学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入台的第一次小样，至今回忆起来，仍可以说是惨不忍睹。在四川边陲十几年养成的南方口音， 与广播台格格不入。自以为普通话很标准的我，才发现原来自己存在着这么多问题。对面的小布师姐一遍一遍地鼓励我说，慢慢改，不用急。每次听到小布师姐软萌软萌的声音，就像暴风雨后的微风那样，有一种能抚平人一切情绪的魔力。时间就像十二月的风一样飞快地流逝着，我在节目方面似乎仍没有什么进步，歌手大赛如期而至。那年的歌手大赛堪称惊艳，大音乐家四个白色的大字贴在舞台的正中央，旁边悬挂着我们亲手做的棉花云，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梦幻。我在后台能够近距离地看着每位选手在上场前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接过话筒，自信地走到台上唱着自己的歌。总是很膜拜唱歌好听的人，觉得这样的人心中一定装满了美好的事物和动人的故事。随着歌手大赛结束，导播们的广播台岁月也悄悄地落下帷幕。圣诞节前夜，大家在主播间挤着，说着和广播台的故事。墙上的留声机一闪一闪泛着光，和大家眼角的泪光交融在了一起。大一的我站在门口的角落，被大家挤得发热，感觉空气也快要窒息了。很好奇，是要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，才会让他们这样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眼泪，相拥着哭泣。只是没等我思考出一个合理的答案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甚至都没有和他们说上一声再见。第二年的阳春三月，学校的玉兰花陆续地开了，将不大的校园点缀出几分浪漫。在漫天飞扬的柳絮中，我们迎来了专属于我们的广播台。似乎已经忘却了去年导播台的悲伤，广播台慢慢地开始了自己的节奏，依旧是每天下午准时播放各组的节目。新主播们紧张又兴奋地和这个即将夜色降临的校园打着招呼，悠扬的声音回荡在宿舍楼间。没有人过分在意新的主播是谁，一切都好像和许多年前的黄昏一样，依旧绚烂辉煌。这一年我和广播台的关系又亲近了一点，春游的时候承哲担任主厨，切肉放调料，我和咸鱼打下手，摘菜洗碗，于涵和大可爱新阳他们一边搓着麻将，一边朝着厨房喊今晚吃什么呀。轩宇、彭伟和谢琛他们在打台球。不过和一年后的春游相比，轩宇的球技似乎没有什么进步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喜雨已经溜出门外吃烤串去了，只有我还在傻乎乎地串着肉。还记得诺亚当时把他养的兔子也带来了，白白的肉肉的，和他的主人一样可爱。彤彤一个人在二楼客厅嗷嗷吧，好像没有他不会唱的歌。还记得当时宏伟和思源合唱了一首周杰伦的《华沙》，至今仍后悔当初为什么 轩炫耀一波，夜慢慢的深了，有人先走了，赵毅和静琪姗姗来迟，倒也赶上了深夜的狼人杀。至今仍记得那晚于涵和喜雨两人的人狼恋，玩到凌晨四点，大家渐渐困倦睡去。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，拖着疲倦的双眼，马不停蹄地奔赴另一个部门的春游。记得这么清楚，大概是有一种新鲜感吧，毕竟那是真正和大家熟悉起来的开始，每个人的第一印象都已经深深地刻进了回忆里，想忘也忘不掉了。一年的主播生涯就像那次春游一般，很快地就过去了，做了几次节目，说了什么内容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原本清静的导播间，由于姚一、朱吕他们的到来，变得拥挤了一点。我们四个主播开始坐到了话筒的对面，在宏伟的指导下，学着怎样录节目，怎样剪节目，然后又是新的一年广播歌手大赛。大概是因为党宣的干涉，这一年 FM 18.0 广播歌手大赛没有第一年带给我的震撼了。虽然舞台的 LED 效果十分酷炫，但是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，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。紧接着歌手大赛结束了，宏伟、张玲、季彤、邓伟也在主播间的灯光中退台了，编辑组只剩下了我们八个人。未来的一年，我们能够做好导播的工作，能够剪好节目，能够办好下一届的歌手大赛吗？我不知道。九月的秋风散去，又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宪法大道的银杏开始泛黄，雾霾开始笼罩着帝都的天空，招新工作似乎也比去年的艰难了一些，优质的好声音似乎越来越少了。不过好在最后我们招到了俊哲、新月、月涵和志荣四个小孩，给编辑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。这一年一切对于我们大三导播来说都是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春游，最后一次招新，最后一次歌手大赛，还有最后一次告别期。大三的我们开始变得十分忙碌，却还是坚持着举办着属于我们最后一届歌手大赛诗酒年华。十分喜欢两场复赛的主题，少年锦时和独家记忆。是啊，在这个我们花费了将近两年半的地方，纵使它还有着很多不好， 但何尝不是我们的少年景时和独家记忆呢？很快，这届广播歌手大赛也落下了帷幕。到了我们即将离开的时候，今年的最后一次例会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，主播间的装饰和灯光也更多了一些。关上灯，整个主播间被彩灯点缀得十分温馨透明。 都好像还没长大， 终于我们也要开始自己广播台的最后一次例会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最后一次例会上会抱着怎样的情绪，只知道自己开会前的半个小时心头有些哽咽，有些激动。轮到我说的时候，诺亚催促着时间快到了，大家抓紧时间。然而我还是说了很多，说得很乱，说了和广播台的初遇，说了例会上的绕口令，还说了一些感谢的话。 会死亡那时候， 正如弗雷德最后说道，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广播台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广播台我们要带走了。慌忙中赶着门禁回到寝室，躺在床上，心里并没有感到很难过，只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的告别期还没有录呢，难过什么？大概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轻易说再见的人吧。 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啊，往后的寂寞年华怎么去消化。 让你与你，你去过内蒙古吗？那里远离尘嚣与人流，仿佛与世隔绝般安静独特。在辽阔的草原上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慢悠悠地骑着马向草原的纵深处行进，大概是很多人此生一直想要的一次体验吧。那里的夜空同样独特，银河带连亘整个星空，星星点点，偶尔划过的流星也能看得十分清楚，会有一种你伸手就能触碰到星星的错觉。生活中的许多事就像那一晚的星空，就像点燃天际的流星，转瞬即逝。有些话再不说，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先说说我们组的小孩，俊哲，夏静，是一个看上去很呆的男生，虽然任何时候都像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，说话常常掉线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对生活绝对热爱、绝对认真的人。新锐的声音就像他的外貌一样，让人感到甜蜜。每次小样配上小清新的背景音乐，听上去都会让人对生活充满阳光。月涵长得小巧可爱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把头靠在妈妈的腿上唱着童谣的小女孩，天真可爱。志荣的话声音有点港台腔，很有才，会唱 rap， 可惜例会常常见不到他的身影，了解的比较少，还是比较遗憾吧。大二主播就从我的亲师妹朱吕说起吧。朱吕，一名西河，是个声控，我猜 猜这也大概是他和弗雷德玩得比较好的一个原因吧。朱莉喜欢古风的音乐，喜欢动漫二次元，对生活充满着无限好奇与期待。可能是之前我和你之间聊了太多关于工作的事情了吧，导致你在告别期中说我是一个有点无趣的师兄。好吧，我承认我确实是一个有点无趣的人，希望以后也能多多交流。换人，艺名首度，是一个活跃在朋友圈的网络红人，每次节目读起人物对白来，声音都自带着让人深深入戏的效果。虽然看上去比较浪，但其实也是一个靠谱的人。以后编辑组活跃气氛的任务就交给你啦。姚一是当初从体育组邀来的师妹，是一个爱打篮球的女生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姚一在煮饭后 KTV 的歌声，空灵动听。可惜只听你唱过一次，答应我明年去参加歌手大赛吧。愿你以后依旧酷炫如风，在球场上享受运动的魅力。最后是志文，和我一样话比较少，但一直被其他三个人推选为组内最靠谱的主播。志文的声音低沉而充满磁性，如果更自信一点，声音绝对会酥掉更多人的心。最后祝你们能够享受接下来在广播台的时光吧，台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十分有趣的人，多多接触，收获很多惊喜的。我们的广播台我们要带走了，你们的就由你们自己掌握吧。聊了这么久，原来我和广播台有着这么多美好的回忆。许多事情我已经不能具体回想起来了，但是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青春岁月，我的脸上一定会挂满微笑的。正如有句话所说，我不记得你了，但我记得和你在一起的感觉。 可怜到底，对不起。 我吧，是一个不太擅长表达自己感情的一个人，也不太会对某个人表现出特别的亲近与依赖。但是说我是一个十足冷漠的人，我是完全不同意的。有些情感是无法逃避的，比如即将离开广播台的遗憾与不舍。从摩登时代到独家记忆，从大音乐家到十九年华，没想到我们已经在广播台度过了大学一半以上的时光。一路走来，有着数不清的艰辛和无奈，我们在这几年里也都慢慢成长了，慢慢变得更加坚强，慢慢变得只会在自己最亲近的人面前，在漫漫长夜里卸下自己的伪装，然后痛快地感谢你。时光不等人，一两年前还在庆幸能够在广播台继续待下去的我们，现在也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候。

北京时间12月9日，广播台体育组导播程哲在主楼 B301直播间宣布退役，结束了长达2年半的广播台生涯。事实上，这期节目也将成为他大学生活中最后一期节目了。在2年半的时间里，程哲和他的搭档雨晴共录制20余期体育节目，并主持制作30余期体育节目。节目内容以足球、篮球为主，接纳名人事迹，听雨棋牌，体坛周边，内容之丰富，跨度之广，全北京地区无人能及。 方向不倔强，对我说 对于程哲在体育播音方面的惊人天赋，13级体育组导播张轩曾评价称：“我们真应该提醒自己，身处程哲的时代，能够听到程哲的节目是多么的幸运。程哲可能是史上体育感最强的主播。”而在13级导播袁璐看来，程哲已经达到了央视级的水准。程哲的水平非常高，他是广播台历史上最伟大的主播之一。他与我和张轩处于同一层次。 摸着我枯萎的肩膀，对我说，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。 但对于程哲来讲，他在进入大学前是没有加入广播台这个念头的。这时贵人出现了，14级综艺组导播木木在平日的交流中发现了程哲，向程哲发出了加入广播台的邀请。有道是盛情难却，在木木的邀请下，程哲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填写了广播台的报名表，参加了广播台的初试。那是2015年9月的一个周末，程哲在师兄师姐的引导下走进了主楼 B301 直播间。看着隔音玻璃后面密密麻麻的人影，程哲并没有感到紧张，反而愈发兴奋起来。在导播们的安排下，程哲依次读了读体育组和新闻组的稿子，并尝试了校园组的初试题。程哲的出色表现打动了时任14级体育组主播吴越林童。吴越林童在初试结束后便私下向程哲发出了邀请，希望能够将他招入体育组中。时任14级体育组主播林童在回忆时谈到：“我活了近20年，从没见过像程哲这样有天赋的学生。如果能从这批新生中挑走一名作为我们组的主播，那我一定会选程哲。”而另一位主播吴越子表示：“程哲的才华是前所未见的，他是完美的体育主播，是奇迹。对一名主播来讲，你的生活会被节目所掌控，而程哲则是能掌控设想工作的人。在直播间里，他能以一己之力决定节目的质量。我活了20多年，也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主播。”在体育组，他遇到了陪伴他2年半的亲密搭档雨晴。程哲在接受一次采访时曾说：“师姐们告诉我，我的搭档是一个很美、很温柔的女生。但当我真正见到她的时候，发现简单的几个词语是不足以描述她的美的，文字在她的面前变得苍白无力。如果我一定要写很长一段话去夸她的话，那这些话一定能够出版成诗集。” 时任一三级广播台台长施俊杰在评价雨晴的声音时表示，雨晴的声音实在是太温柔了，体育新闻用这样一个甜美的声音读出来，那些哪怕对体育再无感的人听过后也会感到很幸福吧。在两年半的时间里，由实习主播到主播，再由主播变成导播，组内的人来得来去得去，唯有雨晴一直陪在程哲身边。二人在工作上愈加默契，无论谁突然有事，另一个人都会主动将工作揽在身上。私下里，他们也会和对方分享自己的故事。这样的搭档关系，在其他社团里真的是很难复制出来的。当然，凡事并不是始终顺风顺水的，程哲也并非一开始就拥有如此强的体育播音能力。刚刚进入体育组时，程哲就收到了来自时任一三级导播张轩长长的一条微信，内容主要是分析他播音时的各处问题，并向程哲提出改进方案。张轩也可以说是程哲大学生活的领路人，无论是在广播台还是在芒原，张轩都向程哲传授了很多内容。时任一三级体育组另一位导播袁璐平时则十分低调，每次录节目时都会安静地坐在导播间，温柔地注视着程哲和雨晴。对于程哲而言，第一次在广播台里找到家一般的感觉，还是要归功于时任一四级体育组主播，后来的体育组导播吴越和林彤。吴越和林彤每次录节目前都会买好水果，有时候还会买好奶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可以包容程哲和雨晴身上所有的缺点。每当程哲和雨晴犯错误时，等待着他们并非严厉的批评，而是鼓励与宽慰。至少对于程哲而言，这四位师兄师姐在他成长道路上的确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。在四位师兄师姐的帮助下，程哲逐渐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体育组主播，和雨晴一起录了一期又一期节目。每周六早上六点，他都会准时起床吃早饭数稿子，八点前准时来到广播台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他的生活习惯。甚至他每次录节目前的早餐几乎都没有变过，只要有周六上午的录制任务，他就会来到二食堂一楼的兰州拉面窗口，点上一碗牛肉刀削，偶尔会改成清汤牛肉。程哲说，这和录节目一样，都是很有仪式感的事情。和雨晴迎来了他们的小孩们，一六级的新月文哲，一七级的秋意伟民。在程哲眼里，这四个小孩是上天赐给体育组最宝贵的财富。程哲第一次见到新月是在广播台招新初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新月还没像现在这样会打扮，瘦瘦黑黑的，普通话里还稍微带一点方言，录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有口水音。 可这么多来面试体育组的女孩里，只有新月的声音是程哲最喜欢的，也是最符合他对于体育主播的要求的。不仅如此，程哲还从新月眼中看到了一股力量。程哲看着新月，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同样是操着一口带着口音的普通话，但是在师兄师姐的帮助下，还是凭借自身的努力克服掉了那些零碎的小毛病。程哲相信新月也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一年都过去了，新月早已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体育组主播，节目风格轻松活泼，给人很有活力的感觉。他本人也愈发的水灵动人了，听说还有不少男生喜欢他。今后他将和他搭档文哲一起在体育组导播的位置上再奋斗一年。至于文哲，他是程哲通过其他方式补招进体育组的。文哲具有很出色的声音条件，只是很多地方欠缺打磨，并不是很会将声音和情绪结合在一起。文哲性格很温，看起来并不外向，也没有那股子激情与力量，但经过短暂接触，程哲知道文哲正是最适合体育组的那个人。不仅如此，程哲一直认为文哲是下届台长最好的人选，因为他在文哲身上看到了踏实与稳重，以及他对广播台无比的忠心与热爱。对于文哲而言，他会带着程哲的期许继续走下去，并和新月一起早日把两位一七级的实习主播培养成优秀的主播。是的，程哲最挂念不下的还是一七级的这两位实习主播雷民和秋意。事实上，雷民和秋意的基本功并不是最扎实的，对体育也没有那么多了解，但无论是程哲雨晴还是新月文哲，都认为这两个小孩是最被眼缘的。这学期为了锻炼两个小孩，程哲还为他们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。尽管平时看起来严厉一点，但程哲真的只是希望在他走之后，体育组这杆大旗有人能继续扛起来传下去。广播台的生活当然不只局限于体育组内，他与同级导播们都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，他也认识很多师兄师姐师弟师妹。在程哲心中，广播台不仅是一个可以用来自习的场所，也不只是一个可以跟大家说笑打闹的社交平台。程哲将广播台视作一个避风港，在这里他可以卸下心防，放下压力，只需要尽情地展现自己在声音和体育方面的特长。也可以将广播台比作一列火车，每一站都会上来一批新的乘客，每一站也都会有乘客到站离开。在广播台这列火车中，程哲与其他几十位同样热爱广播，希望通过声音传递快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向着同一个目标而前进。而现在程哲 与他的23名同事们不得不在这一站下车了。最后一次全台例会上，程哲和他的同事们就这么坐在那儿，放眼望去，满眼都是他们还是实习主播时候的样子。可那些在广播台里度过的日子，真真切切的一去不复返了。从此程哲或许将成为一个只存在于微信群聊里的名字，属于他们的时代的的确确的在这一刻宣告终结了。以上就是本期体育组名人堂的全部内容，我就是文中的体育组主播导播程哲。今天这期节目也许是我这辈子在广播台里录的最后一期节目，在这里感谢大家过去2年半的陪伴。山高水长，江湖路远，如遇再见不如相见。 世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单车草绿了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，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，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，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，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。 982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，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。